快乐。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。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全程期待集美卢沟桥商场3周年店庆感恩大回馈，4月21至23日，持奥特莱斯家居会员卡最低5折起售，购物返现金最高返30%，详询010-6392-0522。 春暖花开，相约大兴居然之家。好音乐 FM959 第13届汽车文化节将于4月22、23号在大兴居然之家隆重举行。活动当天，几十款新车集体亮相，各种优惠政策火爆来袭。好音乐 FM959 第13届汽车文化节由好音乐 FM959、慢生活 FM895、大兴居然之家联合主办，北京一共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，北京恒星天成上海大众 4S 店、北京著名达上汽大通 4S 店、北京京城悦吉利 4S 店、北京中汽雷日郑州日产 4S 店、北京三和新华东风日产专营店、北京金明巨阳北汽威旺 4S 店、北京天航瑞辰江淮 4S 店、天津一汽京南汽车园直营店、北京新兴快马长安 4S 店、中海电动新发地众泰新能源 4S 店协办。活动当天，欢迎听众莅临现场并领取精美礼品。 播中新闻，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播中新闻。4月14号，播州市领导王彦青、陈宇、周林伟、王志前、刘军勇、范德虎一行赴北京中关村科技园、朝阳园和中关村制造大街进行考察。4月14号，播州市召开2017年组织暨思想工作会议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进一步推动全市组织和宣传思想工作，为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、协同发展功能新区提供思想保证、精神动力、舆论支持和文化条件。市领导王鼎华、刘丹、梁建杰出席会议。会上，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长、统战部长梁建杰总结了2017年全市组织工作，并就2017年组织工作安排部署。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、农工委书记刘丹对2016年全市新闻舆论、思想文化建设、文明城市创建、理论武装工作、网络宣传工作等方面的工作给予肯定，并对2017年工作提出具体要求。市委常委、纪委书记王鼎华主持会议，并就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。播州市松林店镇违法建筑整治工作启动后，及时成立两违建设专项治理行动领导小组，抽调精干力量20人，分两组进行日常巡查。近日，播州市百尺竿镇政府联合国土电力、公安、司法所、卫生院等部门60多人，对辖区内多处违法违章建筑进行了合法强拆。为加强春尺货防治工作，保障林业生态安全，近日播州市开展飞机防治春尺货工作。此次飞防区域包括京石高速、卓兰高速、107国道、旅游大道、京白路、影视城路、卓来路、松高路、松森路、白沟河大堤、拒马河大堤两侧片林全部进行飞机喷药防治，此次将飞行50个架次，面积约6万亩。好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播州新闻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了微信。 从别人别人，我的世界已狂风暴雨、哦、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离不开暴风圈，来不及逃，我不能再想，我不能再想，我不能。爱情走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不能承受，我已无处可躲，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英国小记者夏令营开营了，15天畅游不列颠，寄宿当地家庭，学习纯正英语，锻炼表达能力，体验异域风情，开拓眼界，还会在好音乐九五九电台发回现场报道哦。报名热线：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，13552053567。牛津，牛津大学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。1167年，当时的英格兰国王同法国国王发生争执，在法国游学的英格兰学者只得回国。他们聚集在亨利二世国王位于牛津的宫殿附近，开始了教学和研究。这就是牛津大学的前身。在至今850年的历史当中，牛津大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、文学家和科学家，有天才与首相之摇篮的美名。可以说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左右着英国的历史。在最近的100年期间，中国作家钱钟书、许地山、骆华生、历史学家陈寅恪、翻译学家杨宪益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。漫步在牛津街头，你可以看到泰晤士河与查韦尔河在此交汇，蜿蜒的小径将你引入到圣玛利亚教堂的塔楼上。放眼四望，在典型的英国乡村风光当中，牛津城安然而卧。让你的孩子走进牛津，当一回小记者，感受热情奔放的莘莘学子，古老神秘的学院建筑，夕阳中曲径通幽的声响，一花

解释，能不能不要太情感？ 你对我不了解，所以感觉爱是那么危险，有时给我温暖，有时让我不安。我们相爱不是偶然，爱的过程却是那么困难，是否让一切变得简单？ 我真的没有做错， 你不应该那么说， 却什么我爱的人不是你，是心上锁，不要让迷惑把自己的心上了锁。 送你一朵勿忘我，这是你最爱的花朵，带在身边是你想念我，它不会使你再寂寞。请你不要望着我，告诉我你心里想什么，不要不言不语不敢说，快把你的心事告诉我。送你一朵勿忘我，送你美丽的花朵，要让你永远想到我，它让你忘了烦恼和寂寞。这是你最爱的花朵，带在身边是你想念我，它不会使你再寂寞。 送你一朵勿忘我，送你美丽的花朵，它让想到我，它让你忘了烦恼和寂寞。 要望着我，告诉我你心里想什么，不要不言不语不敢说，快把你的心事告诉我。 送你一朵勿忘我，送你美丽的花朵，让你永远想到我，它让你忘了烦恼和寂寞。送你一朵勿忘我，送你美丽的花朵，它让你永远想到我，它让你忘了烦恼和寂寞。 毫不相见，便可不相恋，最好不相知，便可不相思，最好不相伴，便可不相见，最好不相信，便可不相依。 长阳，记得你曾经说，

明明应知道只是梦，再回头轻烟四散已失了影踪，情意捉不到是朦胧，情意猜不透轻或重，也莫问一朝冷却，流落在几番风雨中。雪入声，此爱此心不变动，纵使世事常变，历劫亦情重，情还在，岂怕苍天多作弄，几番山聚仍未觉匆匆。前世不应说风雨送，前世不应当只是梦，再回头悲欢百变，却何妨放低恨重重。都是朦胧，情意猜不透轻或重，也莫问一朝冷却，流落在几番风雨中。雪入声，此爱此心不变动，纵使世事常变，历劫亦情重，情还在，岂怕苍天多作弄，几番山聚仍未觉匆匆。前世不应说风雨送，前世不应当只是梦，再回头悲欢百变，却何妨放低恨重重。

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，优势互补。招商政策交三免一，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九层办公室，招商热线89369988，89369998。 庆阳汇众春雷行动，维修理赔限时团购，最高可免工时费，首次进场工时五折，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万元补贴，另赠送微波炉。关注庆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，咨询热线61229988。 即日起至6月30号，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，首年商业险，2年基础保养，24期免息，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。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，0106137777。 家居建材何处寻？大屋国际欢迎您，一次选择，一生信赖，7天无理由退换，6万平米超大展厅，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，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日报消息，市城管委相关处室负责人17号透露，今年起，本市各大公共机构将率先启动垃圾强制分类，到2020年，城市核心区基本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。据市城管委固体废弃物管理处处长冯向鹏介绍，下一步北京将创新垃圾分类收集管理模式，落实垃圾分类主体责任，稳步推进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。从今年起，每个区至少有一个街道，其他街道至少有一个社区，普遍开展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创建工作，连线成片，不断扩大垃圾分类的覆盖范围。城市核心区2020年基本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。北京日报消息，本市首推绿色装配式钢构住宅，得房率提高3%到5%。这种钢结构住宅具有施工周期短、节能环保、抗震性好、安装便捷等特点，未来有望在全市推广。目前首钢有2个纯钢结构住宅项目正在进行试点设计建设，铸造村项目是北京住宅产业化试点工程，首钢南区二通项目今年将开工，规划建设4栋高层钢结构住宅，幼儿园、垃圾站、配套公建和小学也将在按照钢结构进行建设，成为北京第一个整个地块全为钢结构的项目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Sophia， 黑夜的黑是被谁抹黑？为什么月亮没有光芒？还是我已盲？ Hey Sophia， 你又带我到什么地方？为什么心也没有声响？还是我耳光？火柴刹那擦亮，看见你背对我在逃亡，瞬间有万只帆船在摇晃，脚下的土地都变成波浪，我跌进一阵恐慌，伸出手掌要你平安，却被你背叛，灭顶前一颗生命的目光，你面无表情靠在他身旁，你若要灭我绝我，只想无情，不用不知这么大战场。 Oh Sophia， 你要的只是我的心脏， 双手奉上，幸福是个假象，我还为你去装模作样。我说过我永远比你倔强，我说过我永远不会投降，愿意的魂飞魄散，天老地荒，还有什么不可以绝望？我依然站在爱你的地方，我依然留在危险的地方，我可以头也不回，泪也不流，伤也不痛，硬要紧压说过的话，我知道你是为了不让我哭，不让我伤，能够将你放。Oh, yeah, oh, yeah.